娱乐七十二变。 应小柱他们家呀，有个朋友带了一熊孩子，把他们家翻了一个底儿朝天呀，各种的哦，限量的模型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全都破坏殆尽了。应小柱回来以后呢，就看到了，也没有骂这熊孩子，就把他带到钢琴前边，让他叮叮咚咚的弹了一阵子，然后跟这孩子父母说，你们家这小孩很有弹钢琴的天分。于是这个熊孩子就再也没有假期了。 那天叶鹏和大磊去喝酒，叶鹏说，老板来一瓶啤酒。老板说，你要常温的还是要冷藏的？这么冷你让爷要喝冷藏的？老板冷冷地说，冷藏的3度，常温的-48度，您喝哪种？ 王大磊想去买汽车，在销售员那儿就问说，哎，我看这款车挺好的，你觉得怎么样啊？销售员说，这车好啊。啊，这车有多好啊？您要是开着这车出去500米还没有妹子上来，您就该琢磨琢磨您自己长得多惨了。 叶鹏啊，走在夜市上，哎呦，就听边大喇叭喊，哎，一律2元了啊，通通2元了啊，不要犹豫，不要徘徊，犹豫徘徊好运不来，速度选购样样2元，只要2元，不要问价格，全部2元。哎呦，老爷实在听不下去了，掏出2块钱把这烟箱抱走了。 叶鹏呢喜欢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在他心中是女神。那天呢，叶鹏跟这女神聊天，女神说了，最近好烦呢，好想养个宠物啊。女神我送你一只狗吧。好呀好呀，谢谢你啦。哎，对了，什么品种啊？就是那种刚上班还单身的那种。 小花啊交了一男朋友，我俩人如胶似漆啊，天天发微信，天天聊天。那不那天中午吗，小花给对方发过一微信，对方一看急了，哟，你怎么中午就吃馒头啊？小花说，胡说，我吃的是小笼包。啊，男的一听，小笼包你看不能，这连褶子都没有。小花说，嗨，这就是我平时用的美颜相机拍的，一拍就没褶子了。 王德磊啊，找一算命大师算前程。大师，你帮我看看，以后我有没有可能当个科长啊、局长啊、董事长啊，有没有这命啊？大师说，小伙子，我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呀，你以后连当家长的可能性都很低呀。 那天呢，王大磊跟洋洋俩人做互动，洋洋说，亲爱的，再问你一次，如果我和你妈妈掉水里，先救谁呀？哎呀，王大磊烦了，怎么又问这问题啊？你爱我吗？爱呀，爱我你就不该问这种问题。那我不爱你，你快回答。但你都不爱我了，我干嘛不先救你妈呢？哦，不是，我干嘛？我干嘛不先救我妈呢？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Und auf den Wiesen hüpfen die Häschen wieder, die großen Ohren wippen fröhlich zum Beat. It's Bunny Party, alle hüpfen auf und nieder, und alle Häschen singen laut dieses Lied. Jay, Jay, Jay, Jay, Jay, Jay, heute ist Bunny Party, Jay, Jay, Jay, Jay, Jay, Jay, wir hüpfen zum Beat. Jay, Jay, Jay, Jay, Jay, Jay, heute ist Bunny Party, Jay, Jay, Jay, Jay, Jay, Jay, wir singen. 您正在收听的是